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他们来到休息点，领取了食物与清水，待坐定后，从昨晚开始就一言不发地祭坐山岛。 星球要的不只是战士，是野兽。 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疯狂的野兽。这些人在伤疤中训练出来，投放到各个军队中去。他们的胜利欲望是如此强烈，对自己的伙伴都能下手，遑论敌人。季作山想到了遥远的前世，想到了那些无法忘怀的屈辱。在屠戮了那些阿尔法后，展燕朝却没有受到太过严苛的惩罚，甚至没有上军事法庭。原因很简单，展燕朝在战斗方面是天才，留下他还有大用。而倘若没有展燕朝为他报复，那些阿尔法想必也不会受到太过严厉的惩罚，毕竟受害的只是一个欧米伽而已。阿尔法为了保护这颗星球抛头颅洒热血，一个欧米伽的尊严算什么呢？ 按照生存规则来说，一个欧米伽的尊严的确不算什么。 061无奈提醒他道， 政治不正确。 对星球来说，濒临重新，命都天天别在裤腰带上，要什么正确？ 季作山没再说话。池小池双手向后撑住身体，对季作山道， 如果不服，那就做制定规则的人啊。 别的监察点陆陆续续有人到位，有结伴的，也有单独一人前来的。展燕朝是第七个到达的第十名，且恰好和池小池他们到了同一个监察点。被领到休息区看到罗西，展燕朝率先别开了视线，但想到罗西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后，他心中怦然一动，目光一转，便看到了从帐篷外走进甩着手上水珠的池小池。展燕朝的目光如同得救，快步朝他走去。在私下里窥视他时，展燕朝觉得自己有无数的话想要同他说，话能堆到喉咙口，但一见到他，展燕朝觉得整个身体都给掏空了，有知觉的唯有一颗越跳越快的心。展燕朝整一整衣襟，又摸摸脸颊，确定没有污物，才挤出一个灿烂的笑脸。池小池坐下，他也跟着坐下，发现对方没有刻意闪避，展燕朝本来略有僵硬和讨好的笑容轻松了许多。起初与展燕朝组队时，汪小青对他没有多少恶意，只晓得季作山是他的人生后后离脱离了展家而已，但经过昨晚，现在他恨不得唾着小东西一脸。罗西察觉到他的蠢蠢欲动，拍了拍他的腿说， 小青走。 跟罗西相处这么久，汪小青当然已经知道自己当初闹出了怎样的乌龙。他盯着这两人小声说， 干嘛去啊？直升机在外面，我们去总部看看你的机甲。 我不走，姓展的要是欺负小季呢？ 罗西笑着看他。汪小青恍然，季作山精神力这么强，只要他想，在这个小监察点里没穿机甲的，他都能被他的精神力直接震成骨灰。但汪细周浑然不觉，拍拍胸口道， 姐，你跟罗西姐去吧，我来帮小季。 汪小青不由分说，一把将大言不惭的汪细周拎起来，拖着朝外走去。 这小东西说帮小季，等于说他要去给展家捐款一样荒谬。离开前，汪小青还不忘对展燕朝用力竖了个中指。罗西笑，伸手把他纤秀的中指按下，顺势将那手掌包裹在了生了微茧的掌心间，将他拉出了帐篷。等闲杂人等离开，展燕朝才轻轻咳嗽一声。池小池不理他，拿着刚才监察处人员发给他奖品的小册子看。他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台荒漠迷彩色的速度型侦察机甲。军队级单人机甲和池小池的布鲁规格不同，大的高于百米，重约百吨，有宇宙航行能力，配备有重火力武器，其强度能够完美承受空间跳跃，其配备的火力足够一个团使用。军队没有多余的大型机甲供学生练习，因此平时他们按照军用级机甲的各项功能分了许多门课，包括空间模拟驾驶，各种轻重型火力武器的运用。而他们平时使用的体感机甲是用来训练他们的近身格斗技能的。与虫族军队远距离相遇时，火力压制尚有作用，然而一旦与虫族短兵相接，靠的便只剩下近身搏命。够格能用上单人机甲的主驾驶员不多，大多数都是无数个穿着类似池小池赢得的机甲的年轻阿尔法，跟在单人机甲后的载人航舰内，像是放在大罐头里的小罐头，茫然注视着眼前的黑暗，等待上峰号令，等待舱门开启，准备随时与虫族你死我活。发现自己未被理会，展燕朝又咳嗽一声。池小池问他， 你嗓子痒，要喝水吗？ 看到放在对方右手边的纸质水杯，展燕朝点头不迭。池小池把水杯给了他，展燕朝珍惜地抿了好几口，感觉水甜的直往心里沁。池小池补上了后半句话， 小王用过的，别客气。 展燕朝一口水呛了出来。小汪是指汪细周。如果不是考虑到季作山本人的人设，池小池肯定会管汪小青叫大王。展燕朝渴得眼泪都出来了，抹嘴时还不忘咬牙切齿地瞪着杯子，直到想到这杯子是小季摸过的，心里才舒服了些。他捧着杯子，指肚在杯面上徐徐摩挲，等着季作山跟他说话。可等了好一会儿，展燕朝才想起小季已经不是那个笨嘴拙舌却要绞尽脑汁想话题不冷场的小季了。想到这里，他口腔里泛起了淡淡的酸味，呛得他眼睛发花。他抹了抹眼睛小声问， 第一？ 他在问季作山的名次。池小池指了指册子上的第二台机甲。展燕朝找到话题，开始积极起来。 怎么会呢？你应该是第一的。 池小池并不接话。 你是第七。 展燕朝知道这种事儿拼的是运气，如果距离监察点太远，团队再合作也没有用。他自觉运气不错，便挺了挺胸。 是的，抢了别人的钥匙。 展燕朝脸上笑容逐渐消失，他愣了半晌，急忙辩解道， 不是的，是另一个落单的人先攻击我。 你不用向我解释什么，这规矩是默认的。 我怕你讨厌我。 展燕朝不再吭声，小声道。池小池抬头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笑着摇摇头，又低下脸去。展燕朝慌了神，却又不敢像前几次那样声色俱厉地诘责他，再一次把他逼走。他看够季作山离他而去的背影了，哪怕想一想都觉得心里发痛。早知道会沦落到这一步，他当初宁死都不会让罗西把季作山带走。他叫他，嗓音里浸满了欲言又止的痛苦。 小季。 季作山态度淡淡的，却又不至于不理不睬，如同对待一个平常的同学。 嗯， 展彦朝受不了这样的冷遇，伸手握住他的手。 小季，跟我回家吧。 061马上用了一张仓库里的暖宝宝贴在他的胃上，又隔着暖宝宝用手掌给他轻轻捂着。因此池小池虽然有些不适，但还能继续把戏演下去。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